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不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。 哭哭